9年半的时间，48亿公里的路程，人类首次看到了冥王星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新视野号在茫茫宇宙中的努力探索。今天晚间，我们将和您聊聊冥王星被发现、被命名以及被开除的故事，还有新视野号上面搭载的神秘物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了9年去见你。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7月16号，我们先和大家呢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回到1969年7月16号，对于人类而言，一项非常宏大的壮举在这一天点火升空了，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由土星5号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人类第一次踏上了登陆月球的旅程。阿波罗11号飞船在发射的过程中啊，整个现场超过了100万人群在观看，而全世界呢观看发射直播的观众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6亿人。装载着阿波罗11号的土星5号火箭呢，在美国当地时间1969年7月16号9:32，在这个基地呢发射升空，12分钟之后就进入到了地球轨道，速度达到了7.67千米每秒。而时间到达了1969年7月21号的2:56，阿波罗11号飞船呢着陆在月球，阿姆斯特朗呢扶着登月舱的阶梯登上了月球，说到了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我们和各位一起回顾了科学史上的今天，阿波罗11号在1969年的这一天从地球上发射奔向了太空。接下来呢，玉龙和大家来聊一聊呢有关大熊猫的事儿啊。昨天台北市立动物园呢表示，大陆呢赠予台湾的大熊猫圆圆怀孕的征象已经确认消退，圆圆被确定是假怀孕。熊猫我们都知道特别可爱，而且呢大陆和台湾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啊，咱们这边叫熊猫，那边叫猫熊。这熊猫假怀孕是怎么回事呢？那之前这怀孕的症状大家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来跟他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玉龙你好。 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啊，熊猫圆圆假怀孕，为什么之前大家就没看出来？假怀孕这种情况在熊猫的身上很普遍吗？ 非常非常普遍。如果大家那个特别是熊猫迷们特别关心熊猫的话，就会发现熊猫假怀孕呢给各个动物园和这种动物保育机构添了挺多麻烦的。因为熊猫大家都知道还是世界闻名的最可爱的珍稀动物，所以说每一次它的孕育呢都能够特别的引起大家的关注，特别是在这个熊猫的这个非原产地啊，在原产地我们可能见的可能稍微多一些，在非原产地那是相当稀奇的一件盛事。所以说呢很多动物园呢都会这个得知自己的熊猫怀孕之后呢都要安排说现场直播熊猫生产这样的盛事。但是呢很多次这种直播计划都被取消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赠美大熊猫白云，赠日大熊猫美邦，赠英大熊猫，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园方突然发现怀孕了，发布消息，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个看直播，然后突然说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消息，虚惊一场。这种事儿呢确实非常多。我查了一下资料呢，像这个熊猫的这种假孕现象呢大概在所有的这种熊猫的妊娠当中能够占到10%到20%。那确实一个挺高的数据。但为什么熊猫会假怀孕呢？ 对， 这个呢其实这个在学界呢有一些这个讨论。这情况呢有以下几种啊。 第一个呢是熊猫真怀孕了，但是呢它流产了。 嗯。 这种非常多，因为经常会发现，在这个做 X 光做这个超声扫描的时候，发现是两个本来是两胎，但是呢最后产下来只有一胎，所以说呢肯定有很多情况呢是这种就死胎，然后被母体重新吸收掉了，然后就去进行，这是一。第二呢，确实有很多，它干脆连交配都没有，或者是说还没有到性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怀孕的征兆，比如说行为的改变，然后食欲不振，然后呢不爱动，然后呢情绪也会发生变化，跟人呢有点像，但是呢最后发现也是虚惊一场。像这个熊猫检查，如何检查熊猫怀孕呢？其实跟人差不多，早期检查都是查激素，像这个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然后通过血液检查或者尿液检查或者粪便检查，能够查出这个他们的这个激素升高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怀孕了。在其他动物身上，这个非常非常好用，包括在人身上，我们的这个早早孕史条就是检查那个激素的。但是呢，大熊猫很奇怪，它的这个假孕的时候也会出现它的这个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升高，所以说呢，这个也不靠谱。那么其实唯一靠谱呢，就是做这个超声检查。但是呢，大熊猫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你熊猫体型那么大，怀孕它肯定是很漫长的过程啊，人都是怀胎九月，但是呢，大熊猫的妊娠期非常短，只有50天，它时间非常短，所以说你看到了这个怀孕的征兆，然后就要手忙脚乱的准备它要马上要生了，所以说呢，它那个胎儿呢又非常的小，做超声检查呢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说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为什么大熊猫会出现假孕啊，有很多这个大众媒体在讨论那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很俏皮的说法，比如说大熊猫其实是很聪明的，它用这种方法来撒娇来换这个孕妇饭，你知道孕妇待遇，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说你看她怀孕了，然后食欲不振，大家都会准备特别的一些食物或者是特别的待遇，那肯定是特别的待遇了。 嗯， 但是呢，其实。真正在学界里面讨论，大家觉得大熊猫不可能聪明到那种程度，因为它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假孕。这个呢，更多的是大熊猫本身的一种繁殖的这种习性决定的。就是大熊猫呢，它怀孕很简单，就刚才我说了，它怀一次孕也不过就是50天，然后呢，分娩呢也很简单，胎儿呢，那新生儿呢又非常的小，但是呢，它的怀孕机会很难得，大概在这个大熊猫就雌性大熊猫每2到3年才会交配怀孕一次，然后呢，它性成熟呢又特别短，特别晚，大概要5岁以后才会性成熟，然后呢，到在野外的大熊猫大概20岁左右就到了寿命的终结了，所以说一个雌性大熊猫在一生当中只可能有5到6次怀孕的机会，野生大熊猫，但圈养条件下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呢，它会抓住每一次机会，即便是可能会虚惊一场，它也会搞一搞，因为就是即便是怀孕了，对它来说。就是假孕这种东西对他来说这种代价非常的小，这是这样的一种考虑。其实不光是大熊猫，很多很多动物，包括家养的动物，甚至包括人类本身都会有这种假孕现象，这种都非常的普遍。有一些是心理层面的，有一些是社会层面的，比如说用来骗婚的假孕之类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是生理性的，是生理的确实会有生理性的改变。然后呢，这个到最后呢也会是虚惊一场，甚至有一些男性。在这个自己的妻子伴侣怀孕的时候，到了晚期也会和妻子产生同步的这种怀孕的这种征兆，比如说这个犯恶心、不愿动、长肉，也会有这种，甚至有产前阵痛。在男性的体内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是很有趣的。其实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慢慢聊这个话题。 好，谢谢收托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听完你的这番解读，又得发出这个感慨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世界真是太美妙，也是太有趣了。谢谢，先送收托走了。刚才我们和各位聊了一聊，大熊猫原来呢是一个假孕的爱好者啊，经常会通过这种报喜的方式来跟我们开个玩笑。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玩笑还是少一点，它真怀孕的事儿多一点。毕竟呢，大熊猫是这么重要的保护动物，希望说它的后代多一点，可以和我们人类共同在地球上美好的生活下去。好，这个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儿呢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对于人类而言呢，在1969年的这一天，阿波罗11号登月呢从地球上起飞了，奔向月球，而且登月成功了，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是人类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在概念中，在大家都能够讲述的 星系的这个图谱中知道的冥王星，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呢已经是传来了非常清晰的照片，以及呢这次探访冥王星的计划，它过往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在我们的专家看来，这次这个计划如果说当初没有这么一些小瑕疵的话，可能会和现在比较起来是不是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和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的话题，飞了九年去见你。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九年半的时间，48亿公里的路程，人类首次看到了冥王星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新视野号在茫茫宇宙中的努力探索。今天晚间，我们将和您聊聊冥王星被发现、被命名以及被开除的故事，还有新视野号上面搭载的神秘物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了九年去见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话题呢，飞了九年去见你，我们暂且呢让这个话题呢稍事休息一下，因为有一个新近发生的事件先要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啊。昨天呢有上海网友爆料，并且呢也发出了一张照片，表示呢在同学家的工厂当中看到了疑似飞机零件的坠落。图片显示呢这个零件呢三角形，边长呢不超过1米，连接处呢有断裂的痕迹，上面还贴有呢744的标签，并且呢还有呢这个产地和几串编号。根据航空华东管理局表示呢，网友拍到的东西啊的确是一个飞机零件，而且是波音777飞机主起落架的舱门盖板。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零部件会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掉下来呢？这掉下来对于飞机的安全会不会有影响？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邢强博士你好。 大家晚上好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各位说了啊，这飞机上竟然掉东西，而且呢这是在航道上的一户人家被飞机上掉下来的这个纪念品给砸中了，幸运的是没有砸到人。但是我们就在想，这个民航飞机应该是高科技高精尖的设备，它怎么会轻易的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东西呢？ 我跟玉龙兄也是有同样的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民航客机跟其他的工业产品一样，它也有它的可靠性还有安全性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民航飞机它的零件特别多，所以呢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也不能说是说这个飞机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另外呢通过这个掉落的这个零件，其实应该叫部件，它是一个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口盖，通过这个上面的编号可以查到它属于这个起落架的内侧的一个小的一个口盖，它不是一个那个最大的那个地方。相当于如果那个起落架伸出来如果是一个手臂的话呢，相当于在人的这个胳肢窝的地方掉下来的一个小片儿。看上去它大概是不到1米的样子，但是跟庞大的波音777相比呢它还是比较小的。另外呢它本身对这个乘客里边的乘客的安全性的影响比较小。我大概可以这样分析。首先呢它的起落架呢它并不是一个增压的一个环境，只有那个驾驶员和乘客的舱里面才是增压的。所以呢它那个地方掉落呢根本是跟客舱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它这个不是说一个密封的一个器件。另外呢从这个零件的完好度来看呢，说明它掉落的高度比较低，也就是应该是在2000米以下的高度下落，它的撞击它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形状。如果它是在真正的万米高空坠落的话，我想这个舱盖应该是一个比较扭曲的形状了，应该。 地下是不是也会砸出一个大坑来？ 对，但是这个坑也不一定太大，因为咱们高中物理所学的就是说，自由下落的时候，这个以这个9.8米2次方的速度不断的加速，实际上空气是有阻力的，所以下落物体的这个终端速度它是有个固定值的，比如说雨滴它不会砸死人，为什么？因为雨滴逐渐下落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阻力逐渐的平衡了，所以它就匀速下降了。而像人呢，如果在如果这个零件是一个人的话，因为它正好是60公斤嘛，它下落的话它的终点速度 也就是说它保持匀速下落的速度大概是在60到70米每秒的样子， 嗯， 就不会说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嗯， 但是呢这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毕竟它是掉落在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 对呀、啊，你说这个是不是在航道下面居住的人大家就得小心一点了呢？因为你看飞机上掉零件这事儿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也会让很多人吓着呀。 啊，毕竟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咱们国家尤其是咱们国家这种布局方式，就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几个航空大枢纽的这种方式，很难避免，就是说多个航班不聚集不聚拢的这种现象，因为这是没有其他城市来分担这样的流量。另外咱们国家的航空管制区也比较多， 嗯， 所以飞机飞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几个狭窄的走廊在飞的。 哦， 所以 这个如果提前做好地面的检测工作能够有用吗？ 当然 还是说 是 因为 有用的， 地面的 检测，地面 检测 工作一定要是非常完备的， 嗯， 但是很难保证100%。我据我所知，之前航班也出现过很多很多情况，甚至还有人偷渡在藏在这个起落架舱里面，实现偷渡。 呵，那回头再讲，就是这块东西掉下来，其实对于飞机本身的正常飞行，包括降落是不会有影响。 对，它只是一个口盖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成立部件，也不是一个密封部件。 嗯，好，那也希望说咱们这个空管部门啊，无论说是刚才讲到的上海的这个地界的，还是说首都机场这个地界的，从事在这个地勤的朋友们，大家平常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多上点心，因为你想想，如果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瑕疵，一不小心飞机上掉个东西下来，这次是没砸到人，万一要砸到人 呢？对，就是地勤人员多往飞机上看看，底下的老百姓才会不用担心的，经常往天上看看。 对，好，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 9年半的时间，48亿公里的路程，人类首次看到了冥王星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新视野号在茫茫宇宙中的努力探索。今天晚间我们将和您聊聊冥王星被发现、被命名以及被开除的故事，还有新视野号上面搭载的神秘物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飞了9年去见你。 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名字叫《漂洋过海来看你》，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儿呢，飞了9年去看你。北京时间的7月14号19:49，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呢飞离冥王星，成为呢首个距离呢这个遥远矮行星最近的人类的探测器。当时呢大概呢是1.2万公里左右是吗？行程、 是的，1.25万公里。 对，1.25万公里。而今天凌晨3点呢 ，NASA 又发布了新视野号拍摄的冥王星的高清的图片，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呢首次获得了冥王星的高清照片。大家也对于这颗神秘的行星是了解的更多，我们也是看到了它的真容。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说说这件事儿。其实呢，昨天我在网上还看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 PS 的照片，里面有恶搞的，然后也有很多很俏皮的，比如说给那个照片加上许许多多的一些其他的图案，看起来会觉得特别可爱，但是足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件事儿是特别的关注。过去我们都知道太阳系9大行星， 嗯， 其中呢有一个是冥王星，哎，但是不久之前是冥王星怎么又被开除了，现在又变为矮行星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它过去是有位置的，现在怎么后来又被开除了呢？以及新视野号它为什么会去冥王星？刚才我跟各位也讲了，新视野号原本啊，它可能没想到会干出这么大的一番事业，这实际上都是一个无心而为的事儿。 嗯， 今天就听行强来说一说，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先来讲一讲原来的冥王星位列9大行星之一，是有地位的。好，后来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这个要追溯到2006年的8月份，那个时候呢，人们已经除了这个冥王星之外啊，还发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类似冥王星的这样的天体， 嗯， 就在跟这个冥王星附近差不多的这个轨道上，然后大家就是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就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概是在2006年的8月24号，就说，哎，如果这个冥王星还当做一个9大行星当中的一个行星的话，那咱们新发现的这几个行星是不得入列呢？ 嗯， 所以大家就讨论，但是最后讨论一个结果是，干脆啊把冥王星一起也开除了，因为如果说 不开除冥王星，而其他甚至比冥王星还要大的一些天体也要加入到这个行星行列的话，今后可能就是12大行星，然后随着发现的增多可能是20、30，那教科书会不断的改。另外呢，在2006年的这次大会上终于确定了一个叫什么是行星，之前大家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现在呢大家已经确定行星呢，所谓行星呢要有三个概念，满足三个特征才能叫行星。第一，它要围着太阳转，第二，它是一个球形的，第三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它在它这个轨道上啊占绝对的主导地位，除了它之外呢，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加起来的质量总和要非常少才行。比如说地球和月亮，地球是一个行星，那么地球和它的卫星月亮加起来的质量呢，是在这个地球轨道上其他的小碎片这些天体质量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170万倍。而冥王星本身的质量呢，只占它这个轨道上天体质量的7%。所以它的引力非常非常小，这跟冥王星的个头非常小有关。冥王星比月亮还小， 比月亮还要小。 对，它在太阳系的天体当中只排名19位。所以把它作为第九大行星的来说，实在有点说的不太符合。而且冥王星表面积也很小，如果冥王星是个橘子的话，咱把它剥开，连这个俄罗斯的国土面积都铺不下。所以它是很小的一个天体。 所以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把它开除了。 对。 那当时它又是怎么就一并被列入到这个九大行星行列当中？当时就没有人提出这个异议吗？觉得它太小了？ 那是跟当时的这个计算和观测手段有关的。那时候是1930年的美国天文学家汤伯发现的，其实那时候他还称不上是天文学家，他只有20多岁嘛。他只是一个助理观测员。那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海王星是通过人们用微积分的方法计算轨道算出来的， 对， 而这个海王星本身的轨道也不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人们就猜测之外会有其他的天体。但是这个冥王星啊，它本身的引力也并不足以影响海王星，只是通过这个汤伯这个人经过好几个月，应该是将近8个月，艰苦卓绝的用在后院用他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艰苦卓绝的观测，终于才发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天体。当时的这个观测水平有限，人们还以为这个冥王星跟地球差不多大呢。所以当时是立刻就把它位列为第九大行星了。 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技术手段不断的发展， 对， 甚至现在都已经派去新视野号在他的身边路过， 对，已经能够给他拍证件照了。 对，拍了一个大家都看到的证件照。这个证件照怎么看起来是那种土黄的那个颜色？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色彩的表现，还是经过处理的色彩的表现。 这是后期修正的，但是跟它的真实色彩算是比较接近。因为这个探测器上面它是既有可见光的，又有红外的，又有紫外的，它是多种探测设备，然后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形成的这样的照片。 我们可以从这个照片当中能够看到冥王星的一些什么信息吗？你比如说它的土壤啊，它的结构啊，甚至说在冥王星上是不是还存在一些我们以前所未知的一些内容，能够看得出来吗？ 是的，虽然只是这样惊鸿一瞥，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冥王星非常出名，而且他的脸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上面有一个硕大的心形。 对， 这个心形不仅仅是给新视野的一个惊喜，这也是给全人类的一个惊喜，尤其是对科学家们来说。因为这个心形它通过这个相机的拍摄和仪器的分析，它上面这个冰的含量比预想的要高出一些来。 那就说明它上面是有水的 啊。有可能，而且这个上面甲烷啊或者其他有机物啊含量比以前的估计说明太保守了。说明冥王星确实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对，包括人类过去对于整个太阳系的估计也都是过于太保守了。 对，是的。 以及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航天的行为的估计也是太保守了。例如说这一次这颗新视野号，我看了一下它的成本只花了7亿美元。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财大气粗的国家而言，这钱真是太少了。而且对于航天的探索而言，航天本身就是一个花钱的事儿，这钱也不算多。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形象，那为什么一开始只花这么点钱呢？ 这个大家如果说关注航天的话，大概是在我刚读博士生的时候，那大概就是9年前。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到底还要不要探测冥王星。 因为包括 NASA 在内的，就是包括美国宇航局在内的很多很多官方机构都认为探测冥王星太花钱，而且危险系数太高，太不容易成功，所以干脆就取消了这个计划。结果一时激起千层浪，全世界的天文爱好者都不答应这个问题。 嗯， 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九大，当时还是九大行星，八大行星都被观测过了，唯独这个第九个，也就是冥王星没有被观测过。 嗯， 所以人们就开始抗议，然后呢还会发行邮票，比如说1991年，对，1991年发行了一张邮票，上面写着冥王星冒号尚未被探测的行星。 嗯， 这样会激发很多人去促使这个美国宇航局去改变主意。 对， 结果美国宇航局说了好，但是要有两个条件。 嗯， 第一，必须要在2015年到达冥王星， 要抵达冥王星。 对，第二，不能花的超过当时的5亿美元，也就现在大概不能超过7亿美元的样子。 嗯， 为什么要在2015年到达呢？因为冥王星的轨道它是一个椭圆，它不像其他行星的这个轨道那样更接近圆形，所以它这个比较诡异，它有时候甚至要比海王星更接近太阳。 嗯， 比如说按照这个行星从里往外数的话，有可能会先数到冥王星后数到海王星呢。 嗯， 如果一旦错过了今年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2015年的机会，再等到一个比较低的成本探测冥王星的机会的话，还要等100多年。 100多年。 对，所以 NASA 就美国宇航局基本上是给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指引。 嗯。 另外呢，它这个7亿美元的这个限制呢，对现在的新视野来说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 嗯。 为新视野为了节约成本呢，它这个探测器上没有转台。也就是说它没有脖子的。 什么？哦，没有脖子。 对，它而且它只有一个比较大的直径2.1米的一个天线。 没有脖子会有什么影响呢？ 没有脖子它就不能转头。 嗯， 也就是说它要探测冥王星的话，它的探测设备就会指向冥王星。 嗯， 然后拍照也好，去观测它的离子也好，但是要把数据传回地球怎么办呢？这个卫星这个天线这个大锅就要指向地球。 嗯， 所以它就要转身转过来。 嗯， 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它要消耗大量的偏二甲肼燃料。 哦， 当这些燃料如果一旦耗尽的话，它就失去了把数据传回地球的能力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很好奇，哎，过了9年时间，用了9年半的时间，新视野去追冥王星，终于追到了，为什么会擦肩而过呢？ 嗯， 这就是也是成本上的一个考虑，因为如果一直绕着冥王星飞的话，新视野就再也没有机会，因为它没有足够多的燃料。他也没有机会去探测柯伊伯带的其他的天体，所以这也是一个，哎呀，很令人觉得，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悲剧的意味。虽然是花了9年半的时间，终于相逢了， 嗯， 但是却相聚的时间异常的短暂，只是这么擦肩的匆匆一瞥，然后就马上就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嗯。 啊，如果 这一切都是源于当年的这个成本的控制， 对， 就是因为不肯再多花钱了。 对，当初也对他确实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这事儿成不了。 对，因为这个发射新视野到这个冥王星，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先进，而且也是危险系数非常高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你为什么会用危险这个词儿呢？危险在哪儿啊？ 危险在这个新视野这个探测器是目前就是有史以来人类送出地球的速度最快的一个人造物体。人们以前发探测器是怎么发呢？先发到近地轨道上，也就是咱们地面往上大概400公里的轨道上绕圈， 嗯， 然后慢慢的加速，这样挪蹭上去，慢慢挪上去。而新视野呢，是用了宇宙神5号火箭，再加上半人马座火箭，再加上一款固体发动机的上面级，用这三个火箭接力，然后让这个新视野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速度，这个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它能直接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 嗯，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嗯，脱离地球速度如果按时速来说，它是58000多公里每小时。 哇，这么快！ 对，也就是说一个小时能够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20趟。 呵， 而且这个速度快到以至于。咱们通常说到有一个概念，就叫引力弹弓加速，在前几期的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说。 嗯，对。 而这个新视野呢，没有用到太多，它只借用了木星，而没有借助地球、金星还有火星这些天体进行加速，所以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 嗯，这个先进的技术是不是也是因为花的钱少给它逼出来的？因为必须得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对，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NASA 非要限定要在2015年，所以它等不及。 引力弹弓加速也是得要看时间的，也是有时间窗口的。 对，是的，这个时机非常重要，而且呢还要赶，因为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大概2000年的时候决定恢复探测冥王星的时候，当时这个新视野号的设计图纸还没有出来，留给科学家们只有6年的时间，从设计建造到发射。 嗯， 这个时间对于深空探测器来说是非常非常紧迫的，所以也没有考虑太多，只有一点就是快。它快到它有多快呢？刚才咱们玉龙兄在节目里面说到了那个阿波罗11号的时候， 对， 它用了3天到月球。 嗯， 而这个新视野号呢，用了九个小时就到了月球。 哇！ 嗯，当年的伽利略号奔木星的时候用了大概是4年半，它用了13个月就到了。 嗯，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其实也是人类的航天技术在这些年来的进步。 哎，是的，如果真的有地外文明的话，那么如果它捕获了新视野号的话，他就会了解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嗯， 而且新视野号探测完冥王星以后，这个太阳系当中已知的这些较大的天体基本上都被无人探测器探测过了。 嗯， 也就是说太阳系内的无人探测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 嗯， 从此以后将会进入太阳系的有人探测时代，当然第一个要从火星开始，将来人类宇航员包括普通的老百姓，他的脚步将会逐渐的踏遍太阳系当中的每一颗行星。 看，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其实特别合适。一开始跟大家来讲啊，在1969年的这一天，7月16号，阿波罗11号升空， 哎， 并且呢去了月球，人类的脚步第一次踏上了月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关于新视野号。探测到了冥王星，也拍摄到了冥王星的这张照片，也是让整个人类对于太阳系当中我们过去知道的这些行星，这些有名的行星都进行了一番的探测，也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视野号，它只是掠过了冥王星，它并没有在那儿去停留，给冥王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接着再往前走。接下来它会去哪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之前的旅行者一号啊，经过 NASA 的一个对外的公布啊，旅行者一号呢，在2015年的时候啊，不好意思，我这个数据说错了，是2013年9月的时候。 是的， 2013年9月呢，旅行者一号呢已经是确认离开太阳系了。那接下来新视野号是不是也会跟着它的步伐会离开太阳系呢？ 嗯，新视野号不着急，它越过冥王星之后，它还要探测柯伊伯带的其他天体。所谓柯伊伯带呢，就是距离地球、距离太阳是100倍的地球到太阳距离这么一个远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是太阳系早期形成过程中留下的一些边角料，就是太阳系当中大部分的质量都形成了太阳，然后呢变成了其他大行星，剩下这些边角料呢遗留在边缘，然后变成了这样的柯伊伯带。这个新视野号探测完这些探测这些远古时期的这些太阳系婴幼儿时期留下的这些材料呢，可以使人类更加能够了解太阳系是怎么形成的，包括生命是怎么起源的，都是有帮助的。 嗯， 而新视野在进一步突破这个柯伊伯带的时候呢，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幸运的还活着，还有一些能量的话，他在2038年的时候会做最后一次转身。 嗯， 然后他的天线呢会指向地球，然后拼命的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呢拼命的传向地球。 嗯， 然后直到它慢慢的就是在太空中孤独的慢慢的凋零。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它凋零还是会一直往前走吗？ 对，还是不停的往前，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去了哪里以及它看到了什么。 对，它的核燃料虽然还在，因为它带了大概20多斤的一个核燃料，它可能还不会说太冷。 嗯， 但是他已经无法转身了。 嗯， 因为他要转身的话要消耗的是化学燃料。 对， 而且这个资料非常非常多，现在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多到什么程度，以这个速度往回传的话大概要用1年的时间才能把目前搜集到这些资料慢慢的传回来。因为他在飞掠木星的时候花了4个月的时间探测木星。 嗯， 把木星的4个主要的大的卫星都拍了个遍。 嗯，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新视野号，它里边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对于现在 地球上的人而言，深空探测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些资料。 嗯， 而且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新视野号上面还搭载了当时发现冥王星的这位美国的天文学家汤博的骨灰，据说是有一盎司的骨灰啊，也会伴随着伴随着新视野号的探测器一直在宇宙当中这样飘下去。其实今天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心里还多少有一点这个小小感伤。你看啊，当年汤博发现了冥王星，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作为冥王星的发现者，他的骨灰会搭载到一个航空探测器当中掠过冥王星。 对， 我觉得对于一位天文学家而言，这是最好的一种致敬，也是一种纪念。好，今天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嘉宾邢强做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今天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来分享了这期节目。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呢，欢迎大家投票给我，可以通过微信来添加订阅号，在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之后呢，选择主持人投票，玉龙的号码是第18号，欢迎各位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这儿谢谢您了。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 FM 不靠谱，要听听 FM。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李老抠， 哎，我叫李老抠，因为我从不这样刷碗。